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正式把人民币作为除英镑、欧元、日元和美元之外的第五种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栏。人民币历史性的成为第一个被纳入的新兴市场货币，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也代表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认可。那么具体来说，这项历史性的进步将使人民币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们的个人财富，我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研究员，陈老师您好。 你好。 啊，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立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啊，我们看到很多媒体这两天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都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说人民币和美元、英镑、日元、欧元一起纳入了精英储备货币篮子。所以首先想请陈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很形象的我们说它是一个篮子的话，具体来说这是一个什么篮子，这个篮子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像这个篮子呢，是一个我们说的是机场单位。作为机场单位呢，也就是说它是1969年诞生的。诞生当时呢，因为全球面临一个储备，就是我们说储备货币短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边呢，就是创造了一种货币，这种叫 SDR， 也就是机场单位。这样的 SDR 机场单位呢，它是一个我们叫超国家主权货币。所谓超国家主权货币呢，就是说它没有国家为依托的，它就是在 IMF 的188个成员当中。但是呢，如果说你的比方说储备短缺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钱，但是这个额度呢是以 IMF 里的份额分配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是创造出来的这种货币，而它又不是流通的，它只是记账的。所以我们说它呢，它可能跟黄金的比例是一样的，比方说它可以用储备的方式来叫。所以我们说进入 SDR 当中的货币呢，实际上也就进入国际的储备货币体系了。所以应该说它是一种在1996年怎么创造出来的，所以呢又是超脱了国家的，所以呢只能在我们说的 IMF 当中记账单位使用。所以它应该说它不是一种存的货币，也不是一种流通货币，所以我们应该说它是标志性的一种记账单位。 嗯，陈老师，可能绝大多数听众跟我一样，在这些专业的问题方面都比较外行。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这些货币储备来做什么呢？换句话说，什么时候它短缺呢？是储备用来作为就是世界货币可能有一天紧张的时候来使用吗？ 不完全是，它主要是在你 IMF 成员之间， IMF 成员之间有叫汇匪的问题，就是你必须你是 IMF 成员，你要认购它的额度的。因为你认购额度的时候，但是你储备货币不够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比方说我们会叫美元，或者我有外汇储备美元，我可以叫欧元。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没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记账单上借用，所以这就是一种借用货币，所以我们叫记账。记账呢，只是在 IMF 里使用 ，IMF 以外呢，这类这种货币还没有使用。所以说呢，它标志就是说它不是流通的，它只是说我钱没有了怎么办？我就借，借的方式呢，就 SDR 的记，就是这个单位里边你拿出来可以支付你的 IMF 里的认购额度，因为认购额度是每个国家不一样的，所以呢权重我们叫权重， 还有个呢，你决定你的投票权的。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关系，它真的不是一种我们想象当中的货币，有原则上就是它是造出来的。 嗯，明白了。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成为这个篮子里的一员，对于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各方面决定权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对对。对 啊，我们看到报道说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年来首次纳入储备货币。那么这样算起来，上次是在1999年把欧元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货币。而且中国想获得这个资格也并不是今天这一周我们一步到位的。早在2010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就否定了人民币加入这个储备货币的申请，认为当时这个人民币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接下来李老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所说的这个所谓标准，具体来说有哪些指标？客观来说，大家也关心，当年2010年被否决的时候，是咱们自身的条件不具备，还是说也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多一些？ 是这样，整体来说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有三个条件来决定你是否可以加入 SDR。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是成员国，就是你是180多个成员国里其中一员啊，你是一个有主权货币的。啊，你这个主权货币才可以考虑进入这个篮子，这是第一个条件。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货币联盟发出来的货币也可以， 像欧盟。 对，这是第一个条件。 嗯。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这个经济体，你申请加入 SDR 的这个经济体啊，不管你是欧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你在5年的考察期内，你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在全世界基本应该是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不是最大， 嗯， 第二第三，反正总而言之是权重很大的， 嗯， 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当年2010年他拒绝我们时候所提出来的理由，所谓是不是可以自由兑换， 嗯， 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很虚了。 嗯， 因为所谓自由兑换其实是双方的意愿。我给你几个具体的例子啊，在1998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国外想拿，我当时在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学习，我正好没有现金了，没有外币了，我想拿人民币，想跟他们的校方商量，说我现在有人民币，我确实没有钱了，能不能给我一点你们的货币啊？他们就拒绝。为啥？就是说你这个是个双方的意愿，你不能说我们不愿意，还是你愿意不愿意。那你愿意不愿意有考虑的因素就太多了，有可能你就是在战略上你就想打压我，你就不愿意跟我兑换。所以这个东西是，就这个理由其实蛮有这个带政治色彩的一个推辞。 所以说过去的无论是宏观领域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这种较量，还是李老师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从本周一开始这一篇翻过去了啊，就或者说初步翻过去了。 对， 那么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内或者是国际的媒体，一片就是有欢呼声也有惊叹声。我看到国内外还有很多分析把人民币进入这个篮子和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进行了逻辑关联。陈老师，您觉得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争取人民币成为这个储备货币的一员？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不是就为了去动摇美元呢？ 我想不能这么讲。如果我们说是动摇美元，这个目的是不成的。我们事实上进入货币篮子是有中国自己的目标，我们说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的一个战略选择。因为我们经济已经全面对外开放，我们还要全面深化改革，那它必须要有一个现实，就货币保障。所以我想人民币国际化，我们不是对着任何一种货币的，但是是我们的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中国向伟大复兴，它必须有货币保障，这种货币就是我们自己的货币，那当然是人民币。所以我想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说2009年就可以是做，我们不是针对，真的是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某种货币，但是呢这个国际化当中它必须有个保障。比方说我们已经做到了离岸市场这么多，我们也做到了一个货币互换，我们也做到了一个支付货币或者是流通货币，甚至有的国家把我们当做储备货币，但是它没有制度保障，没有制度保障是很不安全的一种。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个制度保障，我们叫弱偿券。这个弱偿券呢，现在我们说了，比方说2001年我们弱4， 只为了我们的贸易保障和我们的经济的融合。但是到了2015年，我们现在在做的叫若兰，所谓若兰就是 IMF 的一篮子货币。那么这个货币当中呢，是过去都是西方货币，就没有我们东方货币，它代表的就是发达国家的货币体系。那么以美元为主，欧元、英镑还有日元。所以呢，美元当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一大，但是呢，我想第一大并不是我们在挑战它。所以我想，为什么美国这次会同意，就是我们并没有挑战美元，但是我们跟美元要同时来担当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或者国际金融稳定、全球支付稳定。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承担国际责任当中的一个中国责任和世界责任。所以我想呢，不是对着美元，但是我们希望多元，这是事实。也就是世界货币体系不能应该是不能总是有西方货币，应该有个东方货币。那这个货币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亚洲国家比较积极的支持，就是因为东方货币代表的一种新的力量，它在崛起，它必须要有多元，它必须要有个平衡。只有平衡才能减少那种震荡，当然不能说我们进去就可以没有震荡或者没有各方面的风险，是有的，但是它总能增加一种货币限制，总能增加一种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也就是新兴市场。所以我想不是对着美元，但是我们希望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改革，体现国际金融变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当然最终还是为保障中国经济在国际上有更好的安全保障。 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那五年前被否决，那么这个星期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我们又被接纳。联系到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自身的情况，包括中国的经济总量，包括我们现在的国际影响力，跟五年前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才陈老师也谈到，包括我们这一次看到很多媒体报道都谈到，美国在这次投票中其实是有一票否决权的啊，但是美国这一次投了赞成票。进一步来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美国这次态度如此积极呢？ 我觉得一个是他必须得面对现实，其实他就是对事实的一种认可，这是我理解的第一方面。为什么说呢？就是现在从统计上来看，整个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多少呢？20%，已经很接近日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他能不接受这个事实吗？还有，作为国际贸易支付这个领域来讲，统计的结果，人民币支付也占了2.17%。所以美国人必须得面对现实，所以他首先是承认了现实。第二，我认为他也明白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就是现在在世界贸易的格局里，或者世界经济的格局里面说，中美是老大和老二的关系，那么必须大家绑在一起，或者说利益共同体，才能把世界经济这个航船往前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币加入 SDR， 人民币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这航船里面加了一个压舱石，让这个船稳定了一些，所以他也是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所谓的叫承认也好，叫承诺也好，没有说他的一票否决权没有使用。 嗯， 我觉得是这两个主要原因。 嗯，现在虽然根据计划，根据既定的这个节奏，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一切这个决定正式实行要等到明年的10月1号，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在往前推进。陈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成为篮子中的一员之后，对于我们中国利益直接相关的，比如说大家平时非常关心的这个人民币的币值啊，中国经济的稳定啊，还有我们这个制造业的竞争力等等方面，宏观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是应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首先一个，我们进入了这个篮子，市场也就承认了我们的人民币是可以自由使用，这是第一步。未来我们还会做出努力和自由兑换，因为自由使用现在全球已经在使用，60多个主要的央行都在使用，我们也在计算我们。所以呢，我想人民币的自由使用呢，市场上已经承认了。我想未来呢，刚才你讲的汇率，这样的一种货币与汇率的稳定性，还是要靠自己国家经济的稳定、金融的稳定。所以我想未来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一直说若兰事实上是一个双刃剑，就是好的一面 我们有保障了，我们有日常券了，我们进入了国际货币体系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它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你怎么保持它稳定？刚才讲的汇率的稳定，有人在预测我们可能未来人民币可能贬值，我认为不太可能。首先一个国际化以后，我们必须要承担一个这种货币的保障性，就是经济的增长。所以我认为未来在尤其是十三五当中，我们必须要保证经济的中高增长。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前景，经济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或者硬着陆，那别人就会抛你，我们叫做空，做空你的结果你的汇率就会贬。所以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另一个金融市场非常重要。因为你到国际上去博弈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自己的金融市场，你的市场必须要大，但是大还不够，你必须强。因为强的现实运营就是你必须要加强监管，也就是万一国际再发生风险，它可能是外部因素会内部化的。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要保持稳定，做大市场，做强市场，加强监管，这肯定是关键关。当然还有一个国际责任，你既然是国际货币了，你必须要承担国际责任。所以我想到货币的国际责任性实际上是在上升的。所以我们面临的有很多挑战，但是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一个信心，就把自己事情先做好，然后把货币再做稳。所以我认为应该说从现在反应来看，实际上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是在升的，这也就表示人们首先投了我们一个战争票，也就是人民币未来是会走好的。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要逐步做，尤其是在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当中要注意风险的防范。 接下来我们具体要做哪些事情，还会留时间请两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也要问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有关我们个人的问题。那么现在人民币成为这个储备货币，这个进程已经开始进行，那么特别是明年的10月1号正式这一切推开之后，大家关心有关我们的个人财富，我们的物价水平，我们购买进口商品，我们在海外购物等等等等，所有有关个人的这一切的一切，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将会发生哪些具体的变化呢？李老师。 这样，应该说这个中国人民币进入SDR 货币篮子，其实啊对于老百姓这个层面啊还比较间接还有一段距离，换句话说，但是呢这种间接的作用呢也能够看到。譬如说我们在外面购物旅游，那么汇率风险就少了，而且在很多的情况下，在跟具体的国家有这个所谓协议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直接支付人民币。这包括不仅仅包括外国，也包括境外地区，包括港澳台地区，也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加入这个 SDR 这个篮子以后，我们其实更多的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就是说双向投资，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了，而且呢应该说有这个意愿了，因为毕竟是一个硬通货了，你贴这个标签了已经。所以呢国外的来进入中国的国债市场是首先的，譬如说外国的央行，各国家的全世界各国的央行愿意在中国买中国央行发行的国债，这个国债市场会火一阵子。大概的算的结果呢，大概是1万亿五年内啊1万亿左右美元，那换算成人民币你换吧，就6万多亿嘛。那央行这里头这部分，我就是指央行各国央行所采购的这部分，大约要占在2-3千亿这个样子。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各个国家为了资产的保值增值可能会买美国国债，那将来有可能中国国债也会成为一种选择。 对啊，就变成硬通货了嘛。将来这是一个方面。反方向来说，中国的老百姓要买外国的房地产，要买外国的金融产品，其实也方便了。怎么说呢，就是简单来说，你原来说必须得倒成外币，换成说你有这么一个兑换的风险对吧， 是 汇率一波动，你可能原来买的原来算的账很好的值了，后来突然说不值了，那不就汇率风险吗？那你要锁定人民币的话，那不就这个风险就没了吗？所以你在外面买房子买金融产品，相对来讲你的风险就相对来讲容易掌握了一些。所以实际上是双向都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我倒想借这个机会谈谈风险。 嗯， 你知道在咱们这个进入 SDR 11月30号以前，有很多国内外的套利机构，当然主要是国外的了。 嗯， 这种敏感事情我们还是先别提国内。这个国外的套利机构，就是说很多金融机构， 嗯， 它其实是做多人民币的，换句话说，赌人民币升值。 嗯， 目的是什么？接下来他想沽空，就是说我们一进入来了，他就开始卖，赚钱嘛，差价都赚了。所以这种短期的这种冲击，我想我们的监管部门也必须得加以掌握。 嗯， 也就换句话说，这种短期的流动会不会对中国的金融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大的金融改革战略，能不能形成冲击？ 嗯， 这个我想监管部门得注意。再有一个，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安全资产本身就是稀缺的， 是 对吧？人民币资产必须是在国内的金融比较稳定，各方面的改革比较配套，人民币资产才能稳定。所以就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条件，说人民币如果你的资产不是安全资产，你经常的波动出了好多问题，国外也会抛售的呀， 嗯， 对吧？抛售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不用，我就不用说了，对吧？这种冲击你也必须考虑。所以我就说，我刚才同意陈老师说的话，这事儿要需要冷静， 嗯， 需要把两个方面的就是益处要考虑清楚，其实不益的方面或者说副作用也需要考虑清楚。 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希望两位能够在这里把利弊两方面给大家充分的展示，我们趋利避害，人民币更加深入的融入世界的经济体系，就像两位刚才谈到的一样，毫无疑问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也会给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更多的话语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面临的变数，人民币有可能遇到的风险都会相应的增加。那么具体来说，未来还会有哪些不确定的因素等着人民币，我们又该如何有效的管控风险？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正式把人民币作为除英镑、欧元、日元和美元之外的第五种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栏，人民币历史性的成为第一个被纳入的新兴市场货币，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也代表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认可。那么具体来说，这项历史性的进步将使人民币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们的个人财富，我们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节目中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陈凤英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的秘书长李黎先生。刚才我们也说到，人民币的这一步迈出之后，国内外大部分媒体分析都是一片欢呼之声，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冷静或者说逆向的分析和思维。比如说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标题是人民币应该学习澳大利亚元，千万别学日元。陈老师，可能大部分非专业的人是看不懂这个标题的含义，而且我提出这个标题也并不代表着我认可他这个观点，但是这个提醒包括两位刚才谈到的这一点非常关注，就是人民币迈出这一步之后在国际化的这个道路上还会遇到哪些风险，您有怎样的观点？您觉得还有哪些前车之鉴的教训我们应该汲取和避免呢？ 我想首先他把澳元和日元作为比较呢，是两种货币。澳元呢是资源型货币，所以呢对这一次资源的高峰时期，也就是说资源价格上涨时，澳元是升的。它比的日元呢，我像人民币和日元是不可比，因为一种货币实际上就是跟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相关，尤其是经济稳定性相关，也就是金融稳定性也是相关的。那么我们想日元为什么积极下退，它最大问题是日本经济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能看到，比方九十年代初的就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增长低迷20年，而经济增长平均只有 0.86， 还没到1，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还有呢，让日本有个现实问题，它的政治也在转变，而它的政策又不连续性，所以我们当时说的十年九下， 他的政治不稳定和政策不稳定引起了人们对日本未来还有前途嘛有种担忧，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的经济是在收缩的是啊，而他的老龄化社会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再加上他的不开放，他的金融市场如果跟中国的比他比我们还不开放，所以呢金融市场也没做大，那么这样的一种货币怎么可能会有国际上一种上升的货币呢？因为它是收缩的，它是出了问题的，那我想跟中国是不可比，我们肯定会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波浪性的增长，我们要使它稳定。所以我想我一直说一种货币在国际上的博弈竞争，它关键还是自己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尤其是金融。那么另一个它必须开放，就是你这个市场是能让人进来的，你不能关。在日本就是一个现实问题，金融市场开放是非常非常慢的，叫金融爆炸式的改革，它进行过，但到现在也没有。我想中国可能会吸取这种教训，既然我们走上了这个国际化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要开放，开放同时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自己。所以我想中国市场非常清楚这种这条路它该做什么，所以我想呢它肯定会避免日本这种现象。所以我想呢我们跟澳元是不可比的，澳元毕竟是一个资源性的国家来货币，我认为日元也不是，但是我们更希望做成一种类似于未来一个大国或者强国相匹配的那样种的强货币，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了主要是对自己的改革，自己的深化开放，自己的全面建设，我认为这是最关键。所以我想这两个中货币都不是我们的标杆，我们要走的可能是另一种标杆，能不能做成像美元那样的货币，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对一切风险，面对一切挑战的根本在于，本体就是本国经济的健康和有力。 对，对，对，对，对。 另外大家还对这个比例比较感兴趣。这一次，人民币加入之后，说在特别提款权篮子里的权重，人民币是10.92%，美元当然是现在最高，权重是41.73%，欧元作为李老师像您刚才谈的，作为一个经济体。它这个权重比较大，是30.93%，日元是8.33%，英镑是8.09%。那这样比较来说，人民币加入之后要排在第三位，人民币的权重会超越日元和英镑。这个比例本身，以及这个人民币和其他主要货币的相对多少，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陈老师，我的理解啊，是这样的，就是它一个是要跟经济体量相匹配，还有一个它在国际贸易、国际服务当中所需要的那个所谓的支付也有关系，其实它是个综合指标。但是我觉得完全把这个份额跟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么直接挂钩，好像我觉得我没有看到这种正相关关系。我觉得似乎别把这个说这个比重就代表了这国家的经济实力，好像这个我不认为有这种关系。我不知道陈老师怎么看。 我补充一下哈，李老师哈，实际上呢，从阿妹夫那个拉加德的解释说呢，说是国家实力就经济实力为权衡的、权重的，这里边实际上分配也有合理性，也有继承性。继承性就是说他们原来就这的，比方说我来算看一下我们的 GDP 比例，比方说。如果说去年美国经济呢是17.3万亿，欧元区呢是13.3万亿，然后我们中国呢是10.3万亿，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呢就是日本是4.6万亿，那么我们看到的为什么英国和欧元区会这样，英国只有2.8万亿，2.9左右，所以呢实际上 GDP 比例好像还是得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10万亿，13万亿和17万亿，那么他们呢就相对，但是如果按我们 GDP 比例，那我们应该更高，我们要达到14、那么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也就是历史上就是我们能看到，比方说欧元原来是37.5啊，那我们看到英镑原来是11.3，但是呢它的下降幅度好像跟 GDP 下降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日元会上升为4呢？因为日元就日本的 GDP 还是超过了英国嘛，所以我想呢可能是经济拉加德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经济实力是一种权重，但是呢历史存在的还是一种延续，所以我认为如果下个五年再调整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还会上升。所以当时大家说哎呦没有超过我们预计，我们原来预计12到14嘛，因为这是我们 GDP 比例，因为我们在世界比例是13.4，去年我们在世界 GDP 比例， 对，所以原来的猜测是13， 对，对， 所以就是应该，那我认为呢还有个历史沿革，历史沿革你不能把，比方说你不能欧元区完全给它以 GDP 来衡量，你不能把英镑完全的衡量，那英镑完全衡量就很低，所以我认为有历史和现状的考虑，所以总拉加德，总拉加德的说法也是对，可能贸易还真的没有考虑多少，因为贸易要讲的欧元区是很大的，是吧？贸易很大的，但是呢，中国的贸易是受到最大，所以我认为好像拉加德解释的有一定道理，就经济实力权重，历史考虑，所以这也很好，我认为超出我们预计，我原来可能会认为可能要超过日元，但是英镑都比较危险，因为当时英镑占的比较高嘛，因为在11.3嘛，是吧？所以我认为还相对合理，应该说第一步我们实现了，超出预计的实现的。 这两天我也看到有分析一再的表示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储备货币也只是一个开始啊，人民币改革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历史性事件，人民币向着更有影响力的世界货币标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刚才两位已经充分给大家展示了这一步有怎样的丰富的含义，那么这一步我们可以想见背后也有很多艰辛的努力，而且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而且这一步确实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步伐。所以说这个看似宏大的改变，未来我们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有实实在在的切身体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赶上一个大晴天，北海天坛拿一弯儿，清新的空气赛神仙，百姓心里乐开了花儿。清早起来洗漱完毕，饱餐战饭，嘛呀，打仗去嘛，就那个意思，出门上班去了，是吧？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呵，来至在大街之上，提鼻子一闻外面的空气，嘿，这个清爽，这个熨帖，这个舒坦，倍儿香，是吧？多吸了几口，您猜怎么着？上头了，脚步都不那么稳当了，跟喝高了似的。这是我在北京生活这么些年是头一遭被空气醉倒，我就说啊，得罪广大的酒友了。怎么说呢？往后这二锅头可以减产了。为什么呀？哎，赶上这难得的好天，万里晴空，空气新鲜，每家每户拍个黄瓜，做个拉皮儿，炸得了花生米，拌好了海蜇皮、松花蛋，是吧？就着空气喝呀，喝什么？喝酒吗？不是，喝空气呀，痛快，是吧？光喝空气都能喝醉了。说实话啊，小时候真没觉得这清新的空气是这么的金贵，那会儿见天这样啊，这就自当是过年了啊，是吧？您看看啊，这个事情一定得感谢诸葛先生。这啊，关他了人家什么事儿？你看看，人家会算呐，早就算出来了，历史上再论的考证出来了，是吗？你看，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响啊，趁此时返下口再做纸张，你这再 便论嘛，正是改革攻坚得敢闯，有作有为紧着忙，脚踏实地为梦想立下脱贫军令状。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中